志啦， 杂志啦，系 杂志。你细个睇咩杂志嘅？你有冇睇噶？ 嗱，我睇《龙虎豹》， 《龙虎豹》好睇，好睇，但系又好鬼贵。 道士真系好啲。想知嘅话，逢星期四晚九点半至十一点，城寨旧市好啲，有我大 N 同埋 Eddie Sir 三碌拎回顾，睇下英治时代定系而家好啲。准时见啦！ 好，又翻嚟旧市好啲，又继续阿 Sir 请食饭。剛才講到開心啦，咁啊， 請你飲杯茶咯， 咁啊， 阿Sir請你飲杯茶。 不過其實講真嘅，阿何國榮真係，唉，都唔知點多謝你今次啊，咁上嚟我哋呢度，咁啊百忙之中，唔講客套説話啦。咁拍完之後仲有啲咩電視劇係繼續你繼續玩啊？ 咁你讲几时啊？ 跟住之后咧， 因为我即系睇翻你嗰、那个即系个 list 啦，系就系之后咧，差唔多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即系都几多你啲唔同嘅作品有你嘅出现啦。 我嘅作品啊， 系啊，即系你有参与嘅电视剧都几多嘅、 哦 okay, 都几多嘅。 唔系、 啊，你有冇特别记得边啲角色会最 多？可能大家都会印象就系做罗面神啊。 我都系中意随时候命。 隨時候命， 咁其中一個主角係啊鄭伊健， 嗯， 佢客串，即係客串都唔係呢個，佢都係主角嘅，不過佢係簽特約，即係簽捕頭啊，去拍呢套嘢。咁同埋有阿林保怡啊， 點 解林保怡噶？但係鄭伊健一定有，咁啊就幾好噶，幾好。咁林保怡咧係因為有另外一出叫刑事情報科。好正嘅，好正嘅，好正。佢正嘅，因為都係做阿 Sir 嘅，但因為咧呢、這個阿 Sir 咧係有其他嘢噶嘛。呢、這個阿 Sir 咧係原來係最尾先知嘅，佢原來係信風水，同埋係跟一個風水師傅學風水嘅。咁啊變咗佢係有啲佢係有啲點講啊？即係佢有啲迷信嘅方面嘅。咁啊，佢系一個好高級嘅阿 Sir， 但佢竟然有另外呢方面咧，咁啊好正嘅。 咁你嗰陣時咩？你做嘅阿 Sir 啊？ 做林保怡嘅阿 Sir 咯。 係咯，你通常都係嗰陣時，因為英國 嗰套嘢係幾好嘅，即係我都中意睇翻嘅。 點解咧？喺個古仔 啊， 定係話你個角色發揮 啦？演繹啊，嗰陣時啱啱睇咗好多美國嗰套劇嘅 CSI、Miami。咁啊 ，Miami 嗰個男主角咧出曬名噶嘛？ 即係做法拉利嘅喎。 我唔知啊，總之用紅色頭髮嗰個啦，咁啊就佢有佢嘅 style 噶嘛，其實佢演戲嘅方法都幾硬嘅，即係唔係好自然嘅。咁但係我睇佢咁多咧，咁啊當時咧我就拍翻呢個刑事情報科咧，我有唔少鏡頭咧就係吸咗佢咧，就用佢啲做法咧做翻出嚟嘅。但係睇翻都係好正嘅，好玩啊！我仲記得喺陶哥環都拍咗一場，喺真正嘅茶餐廳嘅廚房入邊。拍的咁我哋扮喺度監聽隔離鋪頭，即係睇下啲黑社會係做緊啲乜嘢啦，乜嘢咁啊，好正，幾好玩啊！ 嗰陣時你對你嗰個年代，如果咁講嘅話，你對邊個藝人最有印象啊？ 我中意歐陽震華 哦 ，Bobby 係歐陽震華 啱 咁同埋林保怡，我真係中意林保怡， 佢唱歌好聽喎。 咁我唔知喎、 啊。佢唱嗰啲jazz 啊 ，blue 啊嗰啲咧，嗰類咧即係比較有啲味道嘅歌咧，佢、有嗰陣味嘅。佢、有咁陣中產嗰陣咧，懶嚟嚇酒吧度攞住杯紅酒度撩下撩下咁咧。 佢係好得嘅， 得絕對得。 啊！ 佢以前唱同阿劉天蘭佢哋一齊唱嗰啲，唱啲啊，即係有啲 taste。 我哋仲有一個都中意，但係唔知去咗邊啦，黃喜。 哦， 佢而家陪阿 陳志雲， 陪阿陳。 但其實佢都多時都拍一啲紀律 佢係黃喜係一個真正嘅藝術人嘅，即係會爆粗啊！即係佢會發脾氣嘅，因為佢啲藝術係堅嘅。咁、通常嗰啲人嘅個情緒係有少少唔穩定嘅。係。咁佢拍啲戲咧，好鬼好睇嘅。咁好中意睇佢做啊！即係同佢一齊合作。發哥。 唔敢 唔係唔使驚嘅冇嘢嘅。發哥係嗰啲咩世界上面嘅獨一無二嘅，即係佢係有少少似 Bruce Willis 嗰啲咧，佢嘅吸引力係超級嘅。 超級嘅， 呢個好 charming 嘅人嚟嘅。 佢係 charismatic 嘅。 charismatic。 咁佢做乜嘢都會好睇嘅。 我家姐試過行山都野生捕獲佢，我都試過有一次喺街道喺九龍城見到捕獲佢。咁同埋我最欣賞佢咧，佢係將90%定95%嘅身家咧捐曬出嚟。 捐曬出嚟。 佢已經做咗呢樣嘢。佢話啲錢佢嚟咗之後，佢都要咁樣做出嚟。即係我係好尊重佢嘅，即係一個佢真係由一個低層。你知唔知佢出身嘅？以前細個 喺離島啊嘛，離島沙灘嘅地方啊嘛。佢以前咧佢哋冇鞋著，咁佢哋會喺沙灘行嘅，即係週末之後。咁就希望有啲人咧就劈低咗啲拖鞋喺度啦，咁佢可以執翻嚟著嘅。咁有時嗰啲帶斷咗咧，佢會整翻自己著咯。 哦，即係唔係可能佢真係貧窮有貧窮，咪即刻珍惜咯。 其實係即係你咁樣長大咧，咁嘅環境咧，其實對你演戲咧係有幫助嘅。 嗯， 因為你會有好多經歷嘅，同埋好多幻想嘅。 嗯，係。同埋我覺得貧窮，頭先都講翻啦，貧窮一個阿黎智英講過啦，貧窮一個非常好嘅經驗嚟嘅，對一個人，你冇咗貧窮邊個洗禮咧？你唔知啦嚇，你啲中產女仔啊，我哋嘅我都差唔多好似佢咁樣，即係我都係住喺新界長大嘅，咁都係好窮，咁啊未至於執人哋鞋嚟著，不過就執麵包皮嚟食嗰啲嚟嘅。即系冇零食咁，执面包皮嚟食。 我哋细个咧，我哋屋企都唔系有钱嘅，但系我哋啲小朋友，即系我三个兄弟姐妹都会搵到食嘅。即系我哋会因为我哋有100畝地。咁就阿爷卖咗100畝俾我老豆嘅。咁我哋就有水塘，即系好大嘅水，即系等于两个水池嘅咁大嘅水塘嘅。咁就對面有泥地啊，咁我哋會自己種菜，跟住自己種，跟住割，跟住拎去市場賣，咁就賺啲錢翻嚟咯。咁生菜、青瓜，即係都三四樣嘢咧。咁就尤其係聖誕之前，就會盡量種多啲嘢，賣多啲嘢，跟住就攞啲錢去買聖誕禮物送俾啲親戚朋友嘅。 即係好傳統嘅外國人生活咯，即係呢啲係 絕對唔係， 絕對唔係，哇！ 有幾多嘅人係會種，即係小朋友喎，小朋友會種嘢，跟住拎去市場賣咧，攞錢翻嚟嘅唔會嘅。 哦，反而哦，因為嗰陣時保護啲細路仔嗰邊係好保護佢哋嘅，即係唔俾咁早做嘢，定點？點解你話 唔係？唔係你。得啦，你谂错晒， 唔紧要，呢啲唔关。 头先我哋讲紧娱乐圈你嘅演艺， 你睇咩电影嘅、啊、你？ 电影我真系差嘅。 咁系 唔系因为其中一个问题咧，系有几多个家庭系有块地去俾你种嘢？ 因为佢一个好大自然一个，即系一个。 我而家讲嘅唔系呢间房，即系我哋种生菜、青瓜嗰啲地方，唔系呢间房咁大嘅、哦，系成层楼。再加兩三倍啊，係好大嘅地方啊！咁我哋會自己掘地，自己種種子啊，咁啊自己種自己淋花、淋水，咁啊自己割啊。生菜係最好嘅、 啊， 因為佢快嘅，好、 啊、 快嘅， 好快生長。 即係兩個星期已經，即係已經可以攞去賣，即係賣俾人，或者三個星期已經。 而家你有冇種嘢？ 好少， 因為狗仔多。 唔係，因為我懶啊。 讲翻你的演艺事业咯，可以讲翻。 四年前咧，我系真系喺澳洲攞咗啲种子翻嚟咧，就种咗我哋叫做车厘子番茄 啊， 细细个嗰啲， 细细粒个红色嘅， 红色嗰啲。 咁种咗几棵树嘅，咁就都摘咗成几百粒嘅。咁你自己仲有个好处嘅，佢系臨熟嗰阵时候你摘啦，好正。而家你超級市場啊，或者市場賣嗰啲生果咧，或者嗰啲啲蔬菜，其實佢係未熟已經摘咗落嚟， 冇錯。 咁佢未有佢嘅味啊。 呢、 咁我哋青瓜咧，我哋都種過啦喺香港。咁就試過咧喺屋企入邊喺個廚房，工人切緊我哋種嘅青瓜，我哋可以喺出邊聞到個味啊，係正到你唔信啊！ 可惜咧，老婆唔俾我搬去新界住，我系好想去新界住。就是、 其实佢哋好多都唔需要好多泥，不过系需要太阳嘅。 咁我哋就係冇囉，我哋住市區嘅就做唔到呢樣嘢啦。咁啊，喂，咁電影呢，講下電影啦。 咁你已經喺 TVB 做咗拍咗好多唔同嘅劇集，我見你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二千年喺 On Off 無線劇集，你都有即係出現過啦。咁你跟住你好似又開一條新嘅路，就又嘗試拍嗰啲，因為有揾你，因為開始嗰人熟悉咗你啦嘛，何國榮嗰時候係咪啊？有人去揾你， 死開啲啦，唔係有浮城先有浮城，咁啊浮城之後就有死開啲，係啊，浮城係電影嚟嘅 ，OK， 嚴浩拍嘅， 但之前好似仲拍過一啲比較 好正嘅都係嘅， 嚴浩一個 咁啊，嗰套都好好睇嘅啦，但係佢喺香港上畫。畫都是兩個星期已經落畫的，沒有做宣傳，同埋佢是文戲的， 文戲， 咁啊香港唔係好興去睇噶嘛，文戲講歷史噶嘛，香港歷史噶嘛，咁啊郭富城做主角嘅，同埋楊彩華噶嘛，咁啊就啱啱今年啊，即係其實嗰度係幾年前拍嘅，今年有一個朋友打電話俾我話，喂。啱啱睇咗浮城好正嗰喎，我話係啊，啊而家先知嘅，係啊， 但係喂，咁而家死開啲啦，咁樣係啊，林家棟 好正啊， 佢喂佢點揾你嘅？ 佢古惑仔嚟嘅佢。 你之前識佢噶啦，係咪啊？家棟， 佢係我個 friend 嚟噶， okay， 我哋、 哦、我哋 喺 TVB 啊，即係。 即 系我想讲几十年前啦，不过冇几十年啦吓， 廿 几年前咧，我哋系几乎系一齐开始啊喺 TVB。 我差唔多同时入 TVB 前后脚咁啊。 八年八九年咧一齐咧，我哋早排咧啲总艺科嘅节目都系一齐做 Calafair 噶，做临时咩嘅，咁啊就间唔中见面，唔系成日都见，间唔中见，但系我哋有默契嘅。咁啊，佢呢套电影佢写嗰阵时就觉得，咦？其實加個鬼佬都幾好嘅喎，即係加一下啲味道啦，即係唔同 要你。 跟住佢都佢同導演傾過，都話一定係我做，一定係我做。但係佢哋都好驚我做唔到，因為就算佢係我咁好嘅朋友，但係佢都唔知道我可唔可以唔做阿 Sir。 轉你一個角色， 因為係因為 要係嗰個好似話你要放低一啲即係 尊嚴 尊嚴嚇。去做呢個角色啊嘛！ 佢唔知道我自己都了解做啲嘢嘅。你做戲嘅時候，你係對嗰個角色係100% 尊重嘅，係點樣係即係點尷尬或者點樣醜啊？即係點樣係表面上係唔靚嘅，但係個角色係咁嘅。你百分百放低俾曬佢咧，你就冇嘢嘅。你不會羞恥的，因為個角色是這樣的嘛。咁我知道的嘛，但是他不知道我知道的嘛。 他怎會不知道你知道啊？ 他真的不知道我知道。其實他都以為呢，因為很多人都以為我是非常非常之嚴肅的。咁就變咗係做演員嘅時候咧，拍戲嘅時候都係要做翻啲嚴肅嘅嘢嘅。咁阿 Sir 啦、上司啊、傳道教師啊，咁啊 就輕鬆 係啊，有權威嘅輕鬆啲噶。咁我拍過啦，但係啲人唔覺嘅。咁就所以佢係好緊張咯。但係我哋頭三日拍嗰陣時咧，佢哋全部都 book 埋喺個 monitor 後邊咧睇住，好緊張，得唔得？得唔得？咁到第三日咧，個笑容出咗嚟噶，佢哋就哇竟然得喎，好正喎，咁啊開心咯。 你知唔知啊？我覺得你真係噶，平時我就算我第一次識你嗰陣時咧，我第一次識你嗰陣時喺嗰個西貢嗰度嘛，我見到你拖住啲狗仔，咁我認得你啦。咁我記得你話以前你做 IT 噶嘛。 是啊，咁我 database 咁 系啦，咁啊，咁我同你傾開，因為我都 IT 喎，咁大家傾下偈，咁同埋又傾下啲車啊，跟住狗啊，咁啊，大家 你講我先記得噶， 我呢啲好都記性喎，真 係你佢咩都記得噶， 係啊，嗰啲 有啲啦， 咁即係舞台劇又涉獵啦，電影又開始涉獵啦，其實同一時間裏邊應該係有幾樣嘢，你其實都喺娛樂圈裏邊做過唔同，我見你好似粵劇都唱埋頭先，我都啱啱 O 個嘴嚇。粵劇都有， 我哋又即係我哋呢啲我唔知道我係咩人啦，但係總之我哋呢啲人咧有一樣，我哋唔係日日都係有嘢拍，唔係日日都可以唱歌，唔係日日都可以做表演嘅，咁變咗我哋好多時做嗰啲嘢，我哋會覺得好特別嘅，咁啊就會記住一世。咁啊唱粵曲嗰陣時都係 一 生一次嘅， 一生一次， 仲係可以著曬啲衫啊， 仲係個頭啊，大氣裝， 好正嘅。 嗱呢度有歌詞，你話驚唔記得？ 哦，俾你試下拉長一段啦。 但我可能都係唔記得嘅。 唔緊要喎， 都幾耐。嗰時幾多年啊？記唔記得嗰次回歸晚會裏邊？ 轻啊走去人家万重山了南飞了南返了而悲亦何日再归还爱我何孤单 好啊！你仲记得晒喎？ 记得歌词啊嘛！我有啲感觉似咩咧？似我哋啲中国人咧唱英文粤曲啊！咩啊？ 有噶，因为嗰时候都有 啲。我知道我冇粤曲歌个 feel 嘅。 唔系唔系，但系唔系喂，我自己将心比己，你叫我唱啲咩 opera 吓、啊？我扮个扮嗰个 friend 陈豪都唔似啦，我走出嚟。 咁所以其实即系作为人嚟讲，你可以学一啲即系你完全冇谂过会。Opera，Chinese Opera， 一個好好難得嘅機會，有個師傅， 仲可以跟個師傅啊！ 係啊，嗰時跟邊個師傅記唔記得啊？ 唔記得。 但嗰時最辛苦係點樣啊？去學呢段嘢，呢段劇 喺台上同我哋一齊表演嗰個師傅咧，咁啊佢已經走咗嘅，所以我都覺得係非常之幸運可以同佢一齊合作，同埋係佢揾我嘅。 哦，佢主動揾你嘅。 佢自己諗到即係。佢哋唱一個 medley 噶嘛，粵曲 medley 噶嘛，咁啊佢諗到啊，喂呢度，連鬼佬都唱粵曲噶喎，咁啊插咗中間啦，就俾我唱噶嘛。咁啊跟住佢揾佢嘅徒弟就教我點做噶，揾下啲 做手啊， 點樣擺手啊。 同埋嗰時你要化埋大氣妝啊，每一個做手要去做，好好玩係咪啊？ 個頭好辛苦啊， 因為擔住咗你個頭， 係真係要好實，好真係佢扯埋啲眼， 係啊係啊，佢要將你吊起嗰個眼咁樣嘛，係咪好玩啊？ 好玩， 即係呢個係應該喺你演藝事業裏邊唯一一次係即係學 一定係 中國嘅粵劇。大戲同埋唱 live 嗰次 ，live 個哇緊張死 啦！嗰次係董建華喺現場，嗰次一個回歸， 望住董建嘅最尾，我哋望住董建華唱嘅係咯。 望住董建華唱嗰時，應該係個回歸嘅夜晚一個節目， 係國慶嘅。 咦？ 嗰幅成劍號啊！呢個係浮城嘅相。 哇！ 嗰幅城都係唔話得嘅，佢好勁 nice 嘅。我哋拍緊電影啊，準備埋位啦，咁啊化緊妝啊，咁啊佢仲喺度教問我點樣唱歌啊。 哦， 佢好正啊，郭富城。 佢梗係正啦，啲女仲正添啊。今日又約打一件啊。 我唔知啊，我都 我係你噶，唔知噶。 我全部都唔睇嘅，啲八卦雜誌啊，咩都唔睇嘅咧。就香港嘅新聞，我幾乎咩都唔知嘅。我睇《紐約時報》啊嘛。 New York Times。 我睇世界新聞嘅，唔係睇香港新聞。 Wall Street Journal 啊， 冇啊， 冇啊 ，Wall Street Journal， 我冇錢。 即係其實而家基本上你嚟就離開咗無線電視嘅，你去 TVB 八年啦， 八年 係咯。 咁而家係一個自由身嚟嘅咯喎。 你都係嘅， 我離開咗唔睇 TVB 八年， 我真係冇睇八年啦。我知我最後一次掹咗嗰個天線咧。 其實呢個唔係佢嘅錯，係世界變咗。即係你科技發達咗，咁你有咁多選擇，你一上網嘅想睇乜都可以睇嘅，咁呢個係自然發生噶嘛？啲而家個個都係想睇韓劇、日本劇、美劇、 我啲細路大啦嘛，咁我就唔想去睇無線咁啊， 唔係我當時都係俾個藉口，即係 TVB 啲劇我係拍咁多年，我係幾乎冇睇過，咁啊個藉口係影印機。你知道讲咩噶？你真系知道讲咩噶？ 梗系知啦。 咁你将一份嘢摆个影印机影印咗，跟住攞个影印本摆翻去再影印， 加少少啦。 咁啊，越影印越差。 系。 咁咧就，如果我想做一个好好嘅演员，咁我唔可以睇我隔篱啲人，隔篱啲演员噶，我要睇世界上好出色嘅演員嘅，我先至可以吸收啲好啲嘅嘢噶嘛。咁啊，咪睇美國劇啊，或者美國電影啊。 紙牌屋。 因為而家美國電視劇其實咧拍出嚟嘅效果係及得上電影嘅，甚至有啲係仲好嘅電影添啊。甚至唔係 Robert De Niro， 另外即係都係有一個巨星，都係啱啱今年都公開講嘅話，而家啲電視咧係勁過電影嘅。係，而家電影亦係有一個問題，你而家全部都係講特別效果。 係，你 所以好多演戲方面嘅嘢都係冇咗咯。 你有一套戲咧，我即係西片啦，講十三怒漢。 講13個陪審團坐喺一間房度嘅啫。 好似聽過。 咁啊，講一個黑人有冇做有冇殺人？咁跟住即係攞好多唔同嘅證據出嚟。本來個個一致裁定佢死梗噶啦，但係收尾真係一間房靠呢13個人嘅演技，再加個細路仔黑人個細路仔，跟住開始有啲鬥，即係啊點解唔得唔得？哇！嗰套戲好睇到13怒汗，我唔記得你自己上網查下啦，即係或者網友都有。 頭先阿何國榮都講，其實你話幾年前已經知道，其實未來講電視呢個行業已經係 可能，因為我都知道 你自己係 我都知道 IT 啲嘢噶嘛，可能即其實咧。YouTube 出現咗之前，我已經諗到一個舊香港嘅娛樂圈嘅方法嘅。咁啊，當時都係知道，如果你拍電影其實要好多錢嘅。咁但係一般嘅演員都係揾唔到食嘅。咁啊就，但其實香港有好多演員係真係好演得嘅。咁但係佢冇人揾佢拍啦，啲錢又唔得。咁我諗呢個方法就係、是。大家就有一至五個工啦，跟住週末咧就編劇就寫劇本啦、導演就諗下，跟住啲演員就拍啦，咁就大家都係週末先拍，又咪剪嘅，咁就整一個網站，就是、個 server 啦，就係、是、大家都可以擺埋佢拍出嚟嘅產品咧，就可以擺喺度嘅，跟住個 server 係會自動。佢會自動將嗰樣嘢咧，就斬開一件件啦，插啲廣告喺度啦。啲廣告嘅收入咧，就係拆帳俾翻嗰啲人咧。咁變咗佢週末拍啲嘢咧，咁就佢可以咧。如果佢好即係好啲人中意睇嘅話咧，咁佢咪有錢賺翻嚟啦。咁就因為係幫娛樂圈嘅，即係幫香港嘅娛樂圈啊，所以我哋即係揾翻4A 公司咧去揾廣告商啦。咁我哋就食咗20-30% 啦，咁啊就70% 俾翻拍片嗰啲人噶嘛。咁變咗唔係淨係大公司可以玩噶嘛，細公司即係甚至一班朋友都可以拍嘢。有時你唔知邊啲嘢係會成功嘅，你係計唔到數嘅。有時你覺得你哇拍得好好渣嘅喎，啲嘢咁差嘅，但係觀眾好鍾意咧，咁唔知啊。跟住我已經諗到咧，地理成日都可以計到，即係話，澳洲人睇緊啊，咁插嗰個廣告係澳洲嘅廣告，唔係香港嘅廣告嘅，咁我已經諗通曬嘅。但係當時要做咁個 project 咧，係要唔少錢，要揾人投資咧，咁啲人係唔會信嗰人呢樣嘢噶嘛。而家 YouTube 全即係已經變咗我當時諗嘅嘢啦， 絕對。 而家講啊，好啊，不過 YouTube 做咗啦，我當時諗咗你唔信我噶嘛， 撞唔啱啫。如果撞啱一個分，即係嗰啲叫 angel 分咧，其實真係分定真係可以。尤其是而家話俾你知，如果你再有啲 ideas 啦。好多我認識得大陸啦，香港都好啦，都好多啲funding嘅啫，即係可以考慮一下。你繼續諗多啲嘢啦，我哋 我好多好多 idea 嘅，但係我已經俾人抽咗啦，所以我唔攞出嚟俾人知。 但係話俾你知啊，如果你 idea 你唔攞出嚟咧，嗰樣嘢係 我有一個 idea 係可以賺到幾億嘅。 唔好喺度講啦，一陣先講，一陣先講。 咁我同你講得噶啦， 就啦，係啦。 你唔好喺大係點？咁其實咧，你自己都演藝圈都有啲好。 但係呢個 idea 咧，太容易抽嘅，所以一講出嚟咧，就算你真係揾 angel investor 咧，真係投資咗，真係做咗嘅咧，你出產之後唔夠六個月，一定有人抽緊嘅。咁就三松已經證明咗咧，我抽你，你告我，你告啊，你告啊，等六七年咧都未有錢俾你嘅。咁 如果嗰個 creative 繼續好 sustainable 咁出有嘅話，咁其實咪可以即係好好，即係你如果你繼續喺度係俾多啲新嘅 ideas 落去呢個 product 度咁咪得咯。不過 anyway 呢個唔好講啦，你 off mic 先同你講， 講下生意嘅嘢。 咪咯，唔講呢啲。 喂，咁而家嗱，你離開咗無線啦，咁之後其實你仲要接其他嘢啦，你自己又會點睇未來香港真係嗰、那個？娛樂事業咧，所以你已經離開咗大台啦。咁你睇到香港而家市區，見到明年嚟講，亞視有機會唔會再存在啦，會有其他新嘅投資者啦，有 Netflix 啦，個樂視啦，其實真係成個 Netflix 你都知啊。 係啊，咁其實好犀利。咁其實你嗱，你自己都話成日都留意喺外國嗰邊一啲嘅電視劇、網劇，譬如 House of Cards 啊，你會點睇未來？ 而家係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嘅。而家無論係電影、電視定係音樂，都係 content provider。賺錢就唔係 content creator 賺錢嘅，咁即係你見到 Amazon 啦，跟住即係音樂嗰啲台啊，嗰啲叫歐洲最出名嗰個叫做

Spotify 嗰啲 Spotify 啦， 我諗嗰啲喺咁貢獻。 我諗緊 Pandora。 Pandora 哦。 咁佢哋賺好多錢嘅，但係啲歌手係冇錢賺嘅。 嗯。 你係最大最大嘅歌手，就可能揾到唔少錢嘅。不過九成嘅歌手係冇錢賺嘅，係中間嗰啲公司嘅 provider 係賺緊嘅。 前嗰排咪 佢咪拒絕咧？佢咪停咗喺 Spotify。 佢好似唔係 Spotify。 Apple 唔係，佢唔係 Apple。Apple 咧係之後嗰時 ，Apple 之前佢已經停咗喺另外嗰間、 Amazon? 最出名嗰間 Amazon。 唔係，有另外一間嘅，仲係出名嘅。佢停咗喺嗰度先嘅，唔係 Sony。咁啊就跟住 Apple 話幫佢出，跟住佢話佢，因為 Apple 出咗新嘅 Apple Music Service，就 subscriber。 係。 咁啊就佢話所有嘅啲subscriber 就可以投三個月免費，咁啊佢係要啲音樂人都係免費三個月嘅。咁啊就 Taylor Swift 話唔得，唔俾。咁啊就佢真係公開寫信啦，跟住 Apple 聽咗啦，跟住話：哎，好啦，算啦， 係佢啊， 俾翻啦，唔係全部， 心咩 佢係爭取翻佢嘅同行都可以做到一樣嘢。 咁係，因為你咁辛苦作一首歌，做咁嘅 production 啦，尤其是你諗下，Taylor Swift 可能佢一個嗰、那個咩有首叫 rap 嗰、那個， 但係其實佢都唔需要太過貪心嘅，因為係。而家唔係講買歌啊，係講 subscribe 去聽嘅。咁頭三個月 Apple 唔收錢嘅，咁如果唱片公司啊歌手都唔收嘅話咧，冇所謂嘅。咁可能咧啲聽眾中意你首歌，今日點你首歌多啲咧，咁啊個三個月過咗之後，你咪可以賺錢啦。 同埋嗱，亦都咁講翻嗱，呢、這個就好。睇兩邊好難話啱定錯，但係有個好處咧，就係話你話齋，跟住好多人識你首歌，同埋而家呢啲人咧賺錢都未必係。 但係呢個係一個好流行嘅呃人方法嘅。你同佢哋唱歌啦，我啲 friend 嘅全部都係有錢老細嚟嘅，你嚟咗唱歌咧冇收錢嘅，咁佢知道咗咪好啲嘢俾你做啦。 介紹你啦， 跟住你去唱歌咧就發覺咧，咦之後咩聲都冇嘅，咁個個都係，如果真係揾你嘅話，你幫我唱歌啦，我好多，幫你宣傳啦，幫你發展啦，好多 friend 嘅， 我都氹佢上嚟。 OK， 即係警訊呢啲就係啲案例嚟㗎啦，大家要注意啦嘛。 你要諗清楚，啲有錢人係有錢嘅，係因為佢唔。使用噶嘛？ 啊，我都心同感受啊！好似我呢啲窮鬼咧，就係咁樣，好闊綽嘅，係咧，真嘅呢個真嘅，你講得冇錯，又是中國人添啦， 鬼佬都係嘅， 鬼佬都係， 都係嘅。有錢嗰個就通，一係就係諗到啲 idea 係好勁嘅，即係好識做嗰啲 idea 啊，又好識賺錢嘅，但係好多係因為佢自己孤寒，佢先至。有咁多錢噶嘛？ 不過你頭先講 idea 嗰啲嘢咧，我自己本身咧個人就唔擔心嗰個講出嚟俾人，因為你唔講咧，我即係所以一間咧，我咪就我都想同你探討一下啲問題。其實係咯，喂，夠唔夠喉啊？大家唔好夠喉喎。 咁其實我都想，唔係有啲朋友嚟之前同我講，喂 ，Johnson， 如果你機會見到何貴，問一下好多人叫你鬼佬，其實大家都覺得其實你係香港人。 我都 是 鬼佬 的。是鬼佬。但你而家点睇 我是喜欢鬼佬呢个词。我好憎啲人而家唔俾人讲。 对咯，即係好多人话鬼佬好似系仲即系 歧视。呢个系广东话香港嘅文化咁嘛，咁你将个鬼佬呢个字就冇咗佢就好惨啊。 陈文本土派呢个城邦派。 咁你觉得而家你系一个香港地道香港人 㗎喽。会系嘅。因为我好多时即系啱啱早排我哋讲緊香港人学英文嘅困难。咁同你講，即係文化嘅分別或者發音嘅分別，咁我會同你。但係我哋咁樣講呢個字，我係講我哋嘅，就唔係講佢哋咁樣。我係講我哋係咁樣講嘅。我講文化，我明係因為我哋中文係咁樣講嘅嘛。即係我哋廣東話係咁樣講嘅，所以佢嘅文化佢係用廣東話嘅文化去講英文嘅嘛。我明嘅，即係我都係講我哋嘅。我都即係都覺得我係香港人嘅。 但係譬如而家依排都好多個中港矛盾嘅時候，啲朋友都話：喂，何國榮點睇㗎？會唔會都可以分享一下 你會怎樣看現在的中國文 化？ 大陸是很複雜的，那麼因為我有些朋友都是做生意的，那麼他們的看法跟我們的普羅大眾的看法是兩件事的嘛，那麼但是兩邊看到的東西都是真的，都是真的，但是誰對誰錯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自己覺得呢，中國的經濟呢接下來是會很大鑊， 哎，我以為你說他會上天我都看到很大鑊，因為呢我最近上了幾次上海啊、杭州啊、寧波的地方呢，天津啊，我看到那些商場的街道呢沒有人， 蕭條， 很蕭條的。 我們講廣場沒有人，我覺得香港都是有問題的，我是不喜歡走廣場，因為沒有興趣，但如果真的走的時候很貴的，有一成的，你走一下店舖很大，租是貴得你不信，但你看每一間店舖有沒有客的，沒有啊， 仲有大陸，即係其實最近香港話啲零售啊啲咁咧，少咗大陸人嚟買嘢啊嘛。其實最大問題就是本身佢自己都冇錢，同埋即係啲嚇好多政策上係冇錢啊，根本就冇錢。同埋我唔你知啦，大陸你咁你有冇上大陸做嘢噶？ 好少噶， 好 少噶。 有啲 job 嘅時候可能翻國內拍啊之類嘛。 我係拍過一套劇講國語嘅， 係 OK 噶，但係。 边套啊？记唔记得？唔记得咯。 大家族， 有冇人叫你上登台？ 好耐之前嘅事， 过瘾嘅应该。 OK 啦，但系我系中意唱冧歌。咁通常如果你登台嘅，你去嗰啲酒吧、夜总会啊，嗰啲咩地方啊，咁佢要兴奋嘅，要搞气氛嘅。但我系中意，我系中意唱冧歌嘅，咁啊，所以。冧歌定系冧歌？ 冧歌 系咯。咁所以就好似上两个星期唱嗰套 medley 嘅，即系《爱的根源》同埋《李香兰》同埋《It's a Wonderful World》嘅三首歌一齐，咁只系得个钢琴同我一齐嘅喺台上。 我有睇啊， 我你有睇？ 我睇嗰个女仔弹，跟住同你讲嗰啲嘢。 系啊，咁我系好开心嘅，即系我系中意唱嗰种 feel 嘅，同埋我系中意唱出嚟有感情嘅。即系我不会死板咁样唱一首歌嘅。 等你冇咁忙啦，约一次我叫啲乐师上嚟，整一个钢琴 伴奏 band 俾你去， 有兴趣啊 ？jam 下歌， 睇下点啦。 我哋期待可以有个咁嘅机会听下你嘅。 咁但系即系 你嘅唱片， 大陆登台系唔得啦。我又唔饮酒，咁啊跟住啲歌佢要唱嗰啲歌就我唔系咁中意唱啦。 系。都我見到好多， 所以你知道我唔係貪錢嘅人啦。 我真係我知道。 如果我貪錢嘅，今日就嗰啲，即係可能我嚟緊都可能要唱一下啲嘅，但係我都盡量唔唱噶。 嗯哼，即係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啦。 係咯，其實因為我自己嘅諗法以前係唔得，但係而家咧，我哋有一億人嘅觀眾市場。咁我出場片嘅，我唱我自己中意唱嘅歌。我唱翻我中意个款嘅，咁我唔理个市场系点嘅。 啱啊！ 你一亿人，一定系有部分系中意你嘅，会捧你场啊嘛。咁你一定揾到食嘅。 咁你中唔中意教英文？ 而家好啲， 即系以前系曾经唔中意 嘅。我系本来就好惊嘅，因为一般嘅老师咧就企喺前边咧系讲。讲理论啦，讲解释嘅，咁咪就一个钟头好鬼闷嘅。咁但系九月至十月中咧，就学咗 Tesla， 即系英国伦敦 Trinity College 嘅 Tesla 个方法，个方法好正，系好正。佢你上堂一个钟头咧，老师讲嘅嘢可能得二十分钟嘅啫。四十分钟系要啲学生讲嘢嘅，系同自己讲嘢嘅，即系。同隔離嘅朋友啊， 大家互動嘅， 因為學語言係要講嘅。咁跟住咧，佢將個一個鐘頭係分咗幾段嘅，每一段係有佢嘅原因嘅。咁啊就你頭到尾到你上完堂嗰陣時咧，你今日學咗嗰啲嘢咧，唔多唔少應該係黐實咗喺你個腦入邊嘅。咁你就可以翻屋企用嘅。 啊！ 黐實咗未啊？ 喂，期待你幾時？有啲咩動作 通知一下我。 好啊， 系啦，真系我讲张嘅，我呢个白。 唔系佢个方法好正嘅，但系即系其实我都系，你都知系啲补习天王嘅，我系唔想做嗰啲嘅，因为我听翻嚟咧就话佢哋系帮人考试。 我都唔中意。 咁我系即系考试系好重要嘅，但如果我教你语言嘅，我系希望你可以学到点样用，点样讲噶嘛。咁所以我系希望。我教到你之后你是适用的。我逢星期五早上我都要上网学希伯来文的。咁我呢个老师就在以色列。咁其他啲学生有啲喺欧洲有啲喺美国。咁我喺网上上堂的。但佢唔係 test 嘅方法，所以都係有少少门嘅。 但係冇辦法，你嗰啲語言可能佢未必有呢個 skill。 你佢始终佢有一个问题嘅呢，就係、是、一个老师对住十个学生单方向。即是我可以跟他讲嘢嘅，我哋大家都有咪有耳筒嘅，可以大家沟通嘅，但係你唔可以话咁、你同佢你就讲下你今朝食咗咩早餐啦、跟住你讲你食咗咩晚餐啦、即係你唔可以咁㗎嘛。 唔可以 学生同学生 peer-to-peer 唔得㗎嘛。 唔可以。 咁就变咗係老师都系传统嗰隻呢，就喺度解释緊啲嘢，跟住要你试下。 哇，呢个 point 好 point 喎呢个。我冇諗过啲咩。 语言嘅问题㗎嘛，学语言呢就唔同学数学㗎嘛。科学啊，数学啊。 学 Hebrew 系通常一个宗教原因先学 Hebrew。 唔系啊，我系鍾意学唔同性格嘅语言嘅。 性格嘅语言、 啊。即系佢唔系 ABC 㗎嘛。佢唔系拉丁㗎嘛。 你识你应该识西班牙。 几句啦、哦，我学过， 学过， 学过，不过唔记得晒，你唔用咧就唔记得噶啦。 系， 系啦。 哇！不过今日 overtime 咗啦，咁啊，不过点都多谢阿何国荣，真系 好似个一字好耐之前出现 的，系啦，一字好耐啦，我睇到嘅，不过咧唔舍得嘅，因为佢讲咗几分钟 OK 嘅。Benny， 多谢晒， 罚钱，罚钱， 罚钱，罚钱， 咁啊。下集啦，再嚟过啦，咁啊，希望有机会再上嚟我呢度、 啊。 我真过，我讲真噶，不过各位 表演其他啲特别嘅技能啊嘛，可唔可以表演？ 多谢晒，多谢 Joyce 今晚嘅， 好嘛，多谢 Joyce， 拜拜。 新闻完毕。 依家旧市，旧市真系好啲。想知嘅话，逢星期四晚九点半至十一点，城寨旧市好啲，有我大 N 同埋 Eddie Sir。三六零回顾，睇下英治时代定系而家好啲，准时见啦！啊，不过呢个节目咧，欢迎大家封烟嘅，记得听 live 啦。